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东野圭吾原著，大哥工作室制作，由新经典文化、咪波文化联合出品。 第六集。根据背部传来的触感，东树明白那是一把枪，他举起双手。 你是什么人？ 问别人名字的时候要先报自己的姓名，学校里没教过吗？ 女人的声音很年轻，可能还不到20岁，跟刚才在收音机里听到的略有不同。 我姓九五。 你就只有姓吗？ 东树，我叫九五东树，可以了吧？ 先别动，你带着枪吧。 东树吓了一跳，他的确带着枪，听说搜查一科要去逮捕嫌疑人，他便配着枪走出警局。可这女人是怎么知道的？ 我没带。 东树先试探着说道。 哼，撒谎没有用，我知道的。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能透视。 真的？ 他说着要转身。 不许动！ 响起一声断喝。 告诉你，我拿枪可是头一回，你要是乱动我就真开枪了。 拜托你千万别乱来。 东树叹了口气。 小峰先生，把这个人的手枪拿走，大概在上衣里。 传来一阵脚步声，一个男人出现在东树背后，是一个穿西服的小个子，戴着眼镜，有点胆怯的样子。 你是叫小峰吗？ 是的。 拜托你小心一点，虽然枪上有保险，但随意乱动的话也会打开的。 小峰更显得惶恐了，他战战兢兢翻开东树的上衣，以令人不安的动作把装在皮套里的枪取了下来。 OK， 好了，慢慢转过来。 身后的女人说道。东树放下手，向后转身，眼前站着一个年轻姑娘，身穿深蓝色西服和方格裙，怎么看都还是个高中生。 你这课外学习还挺有难度啊。 东树调侃道。他毫不紧张，觉得无论处于任何情况，自己都可以跟人打交道。 再胡扯，我真开枪了。 女高中生用猫一样的眼神瞪着他，他手上的似乎是真枪，与警用手枪同一类型。东树想，莫非是从警察手上偷的？ 我听了广播才赶到这儿的，你们这种欢迎方式也太过分了吧。 你一个人？ 来这里的只有我一个。 来这里的？你是说还有其他人？ 有，但在你们说明情况以前，我不能透露详情。 女高中生一副陷入思考的样子。 算了，跟我来。 去哪？ 很近，你来就明白了。 女高中生别有意味地笑道。 小峰先生，你先走，我要走他身后。 小峰迈开步子，东树连忙跟上，女高中生也尾随而来。 问一个问题行吗？ 什么？ 怎么会变成这样？你知道吗？ 关于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但现在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吧？ 什么意思？ 你马上就会明白的。 小峰出了检票口，进入旁边一家咖啡馆，东树跟在他身后。里面有一个穿高级西装、仪表堂堂的男人，和一对像是夫妇的老人，还有一个看上去年近30的女人。两位老人在桌旁相对而坐，其余两人则各坐一处。 介绍一下这个新来的人。九我东树，像头说的那样，他带着手枪，不过已经没收了。 头？在不知道有什么人的地方，绝对不能单独进入。不得不进入时，要背靠墙壁，小心前进。这么浅显的东西，前辈们没有教你吗？ 从咖啡馆深处传来说话声，是东树熟悉的声音。随即，成灾出现了。 哥，不，长官。 成灾摇摇头。 叫哥就行，这里已经不存在什么警察了。 他从小峰手里接过东树的枪，退出子弹，把枪还给东树。 在这里的所有人都不持有武器，所以不能只有你带着手枪。 可他也有手枪。 东树看看女高中生。 那是我的枪，但是我没有给他子弹。 女高中生一边晃动手枪一边笑。 真有意思，我早就想试试这么干了。 东树再次转向成灾。 没想到你还活着。 彼此彼此，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清醒过来的时候，街上就我一个人，正追捕的嫌疑人和同事全都消失了，身边接连发生事故。老实说，我以为我自己疯了。 我也是。 看样子只能说是发生了超自然现象。哎，你之前在干什么？ 到处转啊，上过东京塔，又骑车到六本木，过程中遇到了三个人。 东树介绍了在银座寿司店的三人。 还是带来这里好，这种情况下孤零零的是活不下去的。 我随后就带他们过来。哦，对了，广播是你安排的？ 成灾点点头。 我想着不管怎么样先喊人，就骑摩托去了电台。到了演播室里，一看既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主持人，就制作了那个循环的袋子，让他一直播放。 可那是女人的声音啊。 就是她。 成灾看看坐在里头的年轻女人， 是在去电台途中偶然遇到的，我请她一起去录了音。我觉得女人的声音会让听见的人安心。 之后呢？ 之后我就来了这里。是我呼吁大家到这里来，没有人候着可不行。我就在这家店里等找来的人。 咖啡馆的一部分是玻璃墙，能看见检票口，所以才能看见东树进来。 为什么把集中地点定在东京站？ 是经过种种考虑的。首先，对多数人而言，容易明白位置，即便不知道方位，顺着山手线也能走到。选择地下是因为这里可以避免交通事故，食物和生活必需品也不用愁，万一停电还可以启动店家备用的发电装置。 没发生列车事故吗？ 带 ATC 列车自动控制系统的装置所赐，新干线没有发生重大事故，但是我想肯定还是发生了不少装车事故。普通列车虽然也采用了 ATC， 但在停车的时候 ATC 是关闭的，通常需要驾驶员手动停车，如果驾驶员不在，列车就会一直开，直到相撞为止。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嗯，他告诉我的。 成灾直指小峰， 似乎是个搞技术的。 哦，偶然知道了而已，跟搞技术没关系。 小峰挠挠头。 大家都是听到广播聚集过来的吗？ 东树环顾众人。 嗯，可我们一开始就在一起。 一开始？ 对，我在中野的人行道上走着，突然间周围就开始发生撞车事故，吓我一跳。哦，那对夫妇当时就在我身边。 他说着指了指那对老夫妻。老年男人使劲点着头。 就是这姑娘说的那样，我们只是在走路，差一点就被卷入车祸了。 嗯，可是更让人吃惊的是，所有车上都没有乘客，只有一辆车上有人。哦，就是小峰先生的车。 东树闻言看向小峰。 当时你在开车吗？ 对，我跟专务董事两个人当时正去拜访客户。 那专务呢？ 是我。 仪表堂堂的男人低声说道。他喝着咖啡，抽着烟，把茶托当成烟灰缸。 大叔，这里禁烟。 谁规定的？ 中年男人用茶托遮住贴在桌子上的禁烟标志。 在你之前听到广播过来的就他们几个，也许还有其他的幸存者，但是没有办法得知。 那个广播会播放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有电的话就会一直放吧。 好吧，我先去银座把他们三个带过来。 东树出了东京站，跨上自行车返回银座。看见他，太医和荣美子浮现出放心的表情。他迟迟不回来，他们都担心他出了事。听说了成灾等人的情况，二人的表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太好了，不仅仅是我们。 美宝，听见了吗？除了我们还有其他人呢。 荣美子对女儿说，但美宝还是毫无情绪。 哎，跟那边的人聊一聊，也许会有眉目。 对于充满期待的太医，东树露出疑惑的表情。 那可不一定，但是跟他们会合比较好，这一点肯定没错。虽然大家都累了，但还是出发吧。 到了外面，东树背起美宝，荣美子还用一根绳子把二人绑在一起。这期间，太医找来了两辆自行车，三人正要骑车出发，上方响起了低沉的爆炸声。东树抬头一看，对面大楼的窗户喷出火焰，碎玻璃四溅，一直飞到他们跟前。 煤气浓度增高后产生的爆炸，再待下去会有危险，赶快走。 东树说着蹬起自行车。这时有凉凉的东西打在脸颊上。 哎呀，真倒霉，竟然还下雨了。 四人抵达东京站时，雨真下起来了。他们逃难似的进入地下一层，直奔集合地点。到了刚才的咖啡馆，所有人又重新自我介绍一番。搞技术的上班族叫小峰逆之，在大型建筑公司工作。专务董事户田正胜58岁，说原本今天要签一笔大生意。 那笔生意顺利的话，我们公司肯定能翻身。 女高中生中原明日香听了户田的话，不禁扑的一声笑了出来。 事到如今还惦记着公司呢。 户田闻言沉着脸不吭声。老夫妇自报姓名，分别是山西繁雄和山西春子，很牵挂在山病区的自家房子，不知情况怎么样了。 确认外面安全之后，就去看看你们的房子吧。 成灾对老夫妇说道。成灾最先遇到的女人名叫富田蔡蔡美，是帝都医院的护士。他的黑色毛线开衫下是白色工作服。 我去附近的便利店买午饭，是返回时遇上这些人的。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路边，跟大家一样，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哎，你是在工地旁边吗？ 对。 蔡蔡没点头。 哦，那跟我一样，我也是在那里，我完全没注意到旁边还躺着人。当初再仔细找一找就好了。 太医高兴地说着，也许是因为跟他情况相同的人是个美女的缘故吧。成灾看了大家一眼， 看来在这里的人都曾经跟其他人待在相同或者相近的地点，除此之外就找不到共同点了。不过总会发现一致的地方的，大家来想一想吧。 就在此时，整个咖啡馆摇晃起来。 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欢迎大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